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46集，炸毛猫和顺毛耗子。重建探学至少要一年的时间，那帮学生没地方去倒是真的。白玉堂让白福把西郊的一处陷空岛的别院庄园收拾了出来，那里离开封皇城和皇城军的军营都不远，十分方便，学生们暂时在那里上课，众人皆满意。不过太学这一场骚乱，还有之后欧阳带着皇城军到处泼醋的举动，还是有些让人紧张。特别是太白居这种常年人流密集的地方，生怕闹出什么虫子毒物之类的来。公孙拿了两个瓶子给掌柜， 这里有一些药，你一瓶撒在井水里，一瓶放到香炉里熏一下，可以驱毒防虫。放了这个药之后的井水可以放心用，一旦有人下毒，井水就会变成红色，一旦井水变成红色就别用了，派人去开封府找我就行。 掌柜的眉开眼笑的接了药道谢，公孙可算是解决了他的心病。公孙吩咐完了要往楼上走，魏通却伸手一拦， 我家主人只请江湖人。 只是魏通话没说完，手就被龙桥广拽开了。魏通微微一愣，龙桥广含笑提醒他， 这是我家王爷的人，谁碰都得剁手。 魏通皱眉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右将军人称大宋第一功，手上的力气可不是开玩笑的。魏通就感觉胳膊突然麻了，没什么知觉，好似龙桥广稍一用力就能把他的胳膊都掰下来。公孙虽然听着龙桥广的话觉得好像哪里不对，不过总体感觉十分良好。白玉堂侧身让公孙从他这边上楼，在场几个江湖人面面相觑，一群赫赫有名的江湖人物对一个书生恭敬有礼，可见身份不简单。话又说回来，这书生不是开封府的师爷吗？怎么成了赵普的人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吗？公孙走上楼梯，魏通只得退后了一步，也不敢拦阻了。龙桥广松了手，又看了魏通一眼，背着手上楼。等人走了，魏通低头掀开自己的衣袖看了一眼，皱眉，他胳膊上清晰的五个紫色手指印。魏通抬头就见龙桥广正走上最后一级台阶，一侧身，魏通微微一愣，因为龙桥广太高了，直到他离开楼梯，魏通才看到原来刚才龙桥广遮住了一个人。此时一个矮个儿正站在楼梯口的位置看着他，那眼神魏通就觉得胳膊又一阵刺痛，随后转为剧痛。魏通低头看自己的手，手上虽然有青紫但能动，骨头应该没问题，可是莫名的剧痛就是不断的从胳膊上传来。魏通捂着手抬头，就见那矮个子嘴角微微挑起三分，嘴角动了动，耳边就响起了一个声音， 替那两个姐弟赏你的。 魏通捂着手痛得匍匐在地，其他几个同门都来看他是怎么回事，可是魏通的手完好无损，动起来自如，就是莫名的痛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没作声，叶知秋的功夫是青我山教的，青芒岛岛主双目天芒，但是却精于摄魂之术，魏通的手其实根本没事，这种功夫的关键是魏通自己的想法。龙桥广抓了他的手，他看到青紫的印记就觉得一定会痛，而叶知秋就是利用了这一点，用内力制造出来的压迫之感使魏通的紧张感加倍，痛觉也加倍。其实魏通根本不痛，但是意识里却是自己很痛，因此这种疼痛不是来自于身体，而是来自于心。 他此时处于精神被压迫的半幻觉状态，以他的三脚猫功夫是冲不破的，估计还得疼一阵子。叶知秋和龙桥广进门之后连着放大招，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对视，果然是很轻松啊。这时从二楼的大堂中间传来了笑声，展昭和白玉堂顺着笑声看去，就见斋天宝坐在桌边，手中拿着个杯子，含笑开口： 我手下不懂事，冒犯了。 白玉堂认识斋天宝，于是打量了一下他身边的另外两个人，只有一个不认识，那个人应该就是四合帮的帮主方兴禄。而展昭的注意力则是在方兴禄和斋天宝身边的另一个人身上，金银阁的阁主，之前来找过他的焦天刃。 焦天刃怎么也参我进来了？之前他就提醒我小心捅了马蜂窝，莫非他知道些什么？或者根本就一伙的？ 斋天宝和方兴禄年纪都不大，能做到大门派的帮主自然也不是善茬。斋天宝三十来岁，长相中庸，不帅不丑，唯一缺点是嘴巴有些大，而且总是微笑着，笑得有点假。翟天宝身后站着个老头，脸上那块清晰的胎记让展昭和白玉堂都认了出来，正是之前那个疑似曾经压十斤送恶虎岛的天宝堂二当家翟素。展昭微微瞟了白玉堂一眼，果然发现白玉堂面色比刚才稍稍难看了些。作为一个传说中的面瘫，白玉堂的脸部表情变化不多，不到展昭这种熟悉程度，一般人是很难看出变化的。展昭心中了然，白玉堂和天宝堂还有笔账没算呢。之前他们去找石金，不料石金的茅屋爆炸，无论对方是想炸死石金，还是那两个被他们抓住的黑衣人，总之结果是差点炸到天尊，这笔账如果不算，那就不是白玉堂了。展昭料想的不错，五爷原本跟斋天宝也算个点头之交，现在可没这么简单了。斋天宝身边的方兴禄看起来更年轻一些，展昭算了算他年纪，应该更老成一点才对，样子特别年轻，可能是内力高的原因。方兴禄的武功出乎意料的好，起码能甩出斋天宝一大截儿。此人平时神神秘秘，甚少露面，展昭和白玉堂也是第一次见他。用船拦阻赵普水军这种事情看起来十分莽撞，因此展昭和白玉堂之前一直觉得方兴禄是个意气用事的人，可单从外表和气势来看，此人阴郁深沉，不像是冲动的人。四合帮毕竟是联盟性质的帮派，方兴禄手下不少有船有人马的副帮主，没准出着笨蛋主意的并非是方兴禄本人。方兴禄长相也是偏阴郁，留着点小胡渣，吊梢眼，看人的时候目光死气沉沉。显然方兴禄心情也不是太好，刚才龙桥广在楼下吆喝的两句，是个江湖人都会挂不住面子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不作不会死，谁让他们挡门来着？相比起斋天宝和方兴禄两人，焦天刃的出现让展昭觉得莫名其妙。金银阁向来只赚钱不参与江湖事，这小子打的什么主意？众人落座，公孙坐在了四人的中间，左手边是白玉堂和展昭，右手边是龙桥广和叶知秋。反正他不是江湖人，对江湖事没兴趣，他来只是确保这几人别被人暗算。公孙伸手拿茶壶给身边几人倒茶，顺便瞄了一眼茶水。焦天刃似乎是刚吃过饭，跟展昭闲聊。 难怪听说你常来太白居吃饭，这里的菜做得不错啊，以后我也得常来才行。 这话你跟太白居掌柜的说去，他听了应该比较开心，跟我说有什么用？猫爷又不会请你吃饭。 叶知秋和龙桥广下意识地取笑白玉堂， 暂时还看不出什么表情变化，不过白玉堂应该会不爽一下子。气氛不算好，斋素毕竟是长辈，于是拿起酒杯。 各位，之前多有误会，我家堂主与方帮主希望澄清误会，化干戈为玉帛。 案子还没查清楚呢，谁跟你化干戈为玉帛了？如果恶虎岛土岛案真跟你们有关系，准备受狗头铡吧。 龙桥广笑呵呵看了看斋素， 这位怎么称呼啊？ 老朽斋素。 哦，你是天宝堂的人？ 正是。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石金的老头？ 龙桥广问的还挺直接，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的去盯着斋素的表情看，果然龙桥广这突然的一句话让老头有些绷不住。 果然， 说起来， 没等斋素开口，斋天宝突然闲聊一样接话：“ 我叔父年轻的时候曾经跟随伯阳王当兵，虽然不像龙将军那样保家卫国，那也是忠心耿耿。 原来天宝堂和恶虎岛的关系在这里。 伯阳王当年打过仗吗？” 龙桥广嘴上问的淡定，心里可学着欧阳的样子在骂娘。他们是带兵上战场出生入死的，伯阳王是让别人去死的，一样个屁。 王爷当年为先帝征战海上，经历危难重重，沉了几艘大船，不过幸好船上都并非是士兵，而是要送去无人岛开荒的囚徒，也算死得其所。 这倒是，做一辈子阶下囚或者发配去荒岛，还不如葬身大海来的痛快，各位觉得呢？ 展昭就觉得这话刺耳，先不说阶下囚和枉死鬼哪个好些，石金根本不是死囚吧，不过就是个偷了点东西的小贼，才十几岁，更何况还有很多什么坏事都没干的流浪汉，这帮人一句轻描淡写的死得其所竟然带过了。白玉堂早就感觉到展昭有些要炸毛的趋势，再加上他今天本来心情就很糟糕，不过这会儿对方话还没说完，得先忍一忍。于是啊，展昭就感觉白玉堂轻轻拍了拍他放在腿上的手背。公孙就在一旁，也觉得展昭可能要翻脸了，没想到白玉堂顺了两下毛，竟然把火气压下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